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在之前呢，有本雜誌呢就訪問了我們台啦 Mobile Radio 啦，咁裏面呢就講述了一個限制級的性節目，咁裏面呢就講到明話是以性為題的節目是值得介紹的，咁裏面呢就講述了一個節目，就好明顯呢就是有我們份啦，我們的節目就是 性在有心人， 咁裏面呢就介紹了我呢就是一個 bisexual human 啦、我是阿南啊， 咁我呢就是一個20多歲的離婚小奶啦 ,ok? 我咧就是、一个极吸引异性的索女啊！唔该晒， 多谢晒。 所以我估唔到咯，系轻轻大个系，冇错，双性恋人士，双性恋嘅女生啦、 啊。系、啊、但我系少奶咯、 啊。我惊啊！我惊啊！ 因 为 我喺科林里边咧，唔知道各位有冇想开科林啊？喺科林里边就已 经系你冇想，同佢冇想啫，我就劲想嘅。 我有想，我唔记得咩？有一次咪就系话，我哋终于唔系同一部电脑喺度对斗。 得啦得啦得啦！ 我游完翻嚟啊！ 是啊，冇错。 我哋俾翻啲掌声佢，我哋慢慢翻嚟啦。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有啲咩呢， 我哋嘅手信啊！大家估下，我哋嘅手信系乜嘢？ 发光噶。 系啊，都发光嘅，嗰啲系咩？唔系荧光棒喎、啊，不过都系差唔多款嘅， 又 都系棒啦，都系大棒啦， 有啲幽闭恐惧症咧，我谂都几啱用。 系啊，即系点解咧？ 两个咧， 但系一个 嗱，我想话，如果男仔，其实男仔应该咁讲好咧。停電是很啱用的，我覺得。 不是，就是因為混捏呢啲人呢幽閉恐懼症。 我要爆我要爆我要爆。 有女仔呢 幽閉恐懼症是女仔，我有幽閉恐懼症。咁你拎起呢、這、一個呢一樣嘢出嚟。 係啦。 擺落你知肉棒上面有夜光㗎啦。咁你知係一有光嘅時候唔 啱。唔啱。 唔係呢個時候呢，譬如呢個電梯入面，即係你個 lift 入面一男一女啦，其實大家都唔識嘅。咁呢突然間混捏嘅時候，男仔好 man 啦，咁攞出嚟笠落去， 哇好 man 啊， 真係好型咯， 系啊，跟住再 成功咯， 跟住真仲要系有光佢唔会嗌噶嘛， 有光佢唔会， 咁你未插入嘅有光，一插入嘅时候，哇，你发出嚟唔系一插，哇， 简直丧爆 啊，简直， 唔系都系嗰句，我觉得嗱呢个夜光嘅避孕套咧，就有度好嘅。都幾好玩嘅，嗱用之前吸一吸光， 係頭先實驗過，因為 係吸光嘅，原來 真係。 跟住咧，我攞去 release 啦，release 夜光啊！得噶啦，我哋会做嘢，我哋会摆翻啲相喺个科林度。 系啦，影咗相噶啦 ，release 应该好难咯。 reuse 喂，佢啱啱射，喂，其实佢喺入边噶嘛，射咗啲精入边，系咪啱啱冇精？ 捞匀， 我哋可以试下再讨论。 OK OK， 我哋揾人试下之后再讨论。 啊，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佢会唔会精翻？喂，用完之后再 吸光， 冇一幕，又或者可以用几耐咧？吸光吸几耐？唔 系，但系最大镬一样嘢，因为佢要吸光啊。即是你未用之前， 用之前要擺喺度， 擺喺度汗咯， 係擺喺度 預備下。 嚟啦，今晚就有用啦。 跟住阿媽攞起咩嚟嘅？ 個男仔可能射下，射個噔噔，跟住又望下你，射下噔噔又望下你，好忐忑啊！ 會唔會勾人咧？ 唔係，究竟可以著得幾耐？根據長命定冇長命？ 邊個長命啲啊？ 之前同佢講話嗱，呢一個夜光嘅咧係五分鐘嘅啫。 你睇你話你 開心啲啊！ 當你進出人嘅時候，佢都仲有光嘅話，你檢討下啦，就咁樣係咪？ 一般你熒光棒都係八小時咯，就中秋節玩嗰啲。 喂，但係咁喎，中秋節玩嗰啲咧唔需要吸光嘅喎。 一拍啊嘛，但你冇可能拍斷佢噶。 我唔係咯，嗰啲唔拍得。 我冇叫你拍，但系嗰啲唔需要吸光。而家就系话会唔会吸八个钟头光咧，就会照翻八个钟头 咧。我哋使唔使熄灯睇下头先吸咗光嗰个系点样？ 你呢啲我哋之后再报告。 云佢连侧边都可以发晒光， 系即系实在太过型啦。我唔知咁多位听众有冇用过。但我哋呢一刻收埋先。 兔仔型嘅揼揼有耳仔揈出嚟嘅，如果戴喺度，佢系咪真的用唔到嘅咧？ 系咯，系喎，应该唔得，都好辛苦。 因为摆喺度嘅咋。 特色的 condom 啊，應該嗰啲我諗。 係，佢唔係可以，唔係好似我平時買咁樣咧，摺埋曬咁樣一個扁踢踢咁樣買。 唔係呢啲揾雜先講啊！我哋好開心，我哋收到我哋嘅禮物啫。 唉，但係我喺 follow 裏面就見得好唔開心咯，有人話我係 米芝蓮啊， 係米芝蓮，米芝蓮條女，我頂啊！米芝蓮條女係咩樣我都唔知咯。佢話有道好咧就係、是、想邊度大咧就崩去邊度咯，想邊度大咧就放去。喂，大佬可唔可以米芝蓮有呢個功用咧咁？喂，我想你嗰度大你崩脹啲咁樣得唔得咧？ 我要裝咗啊！ 叫我要崩脹是第一笪地方，我已經諗唔到個胸，我又唔想再脹啦。個頭大身細又唔係咁好啦嘛，好 cute 得滯咯，我覺得係。 嗯 ，OK 啊。 同埋上科林嗱，我有上科林㗎，即係。有睇到一啲聽眾咁佢都喺度問緊啦，就係話喂你哋會唔會講招式啊 ？Devil Angel 啊， 係啊， 係啦，咁啊咁啱啊，其實我哋都會開一集係講招式嘅，即係好似今日咁啦， 係啦， 打算都係講翻呢一啲嘢啦，已經係 冇錯。 大家有冇玩過啲咩招式啊？特別爽啊！ 有冇咩招式特別爽？ 即係係啊，特別爽咧，唔好講悶嗰啲先啊。 我啲比較強權當道，我中意坐喺度， 坐喺度， 坐喺男仔度。 即係觀音坐蓮， 喂，其實我好怕呢啲名㗎。 但係你咁樣講，唔係通常觀音坐蓮啊，傳教士識我諗應該都識啊啲人。 咁都識，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有啲咧完全係唔知你講緊乜嘅。 有啲咧直頭冇試過，即係 I mean 阿哥十八歲或者廿幾三十歲嗰啲人，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人啦、 啊。 但係未試過性愛嘅。未做過嘅，咁其實聽我哋嘅節目，佢哋明唔明白究竟我哋講啲咩？ 咁咪係咯，所以你咪要形容咯。 哦，咁、那個女人就坐喺個男人上面，當然個男人係叫起咗機、扯咗旗咁。 咪同埋係瞓喺 插入個窿裏邊，咁、那個窿係有分嘅，唔好問呢個窿。同 埋你知道邊個窿啦嚇？ 個女仔坐喺上面，其實男仔唔同姿勢嘅話，都可以好多種唔同嘅感覺。譬如瞓喺度啦， 係啊係啊係 喺度啦，已經另一種咯。 冇錯。但係咁，基本上講翻由傳教士式開始講翻先啦。傳教士式即係咩式咧？ 女人喺下邊抹大個髀嘅，咁個男人咧就喺你個胯下正中央咁啊插入。 正中央，或者唔可以打側啊嘛？ 擺埋一邊咁嗰啲 打側咁 啊？另外一個招式嚟嘅，我唔知道啊嗰啲嚇。 喂，你唔好再擠個病套啊！ 唔 好 意思啊，我研究緊。 我唔可以 我買翻嚟。 我可唔可以唔好擠？住啊！你翻去實試驗咗，我哋翻去試驗咗再翻嚟交。 因為話實驗咁樣嗰啲咧， 哇！ 我哋怪話抌抌唔玩 啊！係啊，一路喺度攣緊嗰個抌。 唔係你咪幫佢戴咗之後先玩個抌抌咯。我諗佢都會幾 high 嘅。 喺個頭上面， 即係嗱，我會要佢唔識嘅話，你唔可以瞓覺。 哦，哇！ 即係咁樣，大佬冇你咁遠嗲嗲咁，你裝得咁樣先。 台燈嗰啲啊，著住佢唔該。 哎呀，好慘啊！我哋講翻招式先啊。 係， 係嘅，係嘅，意思， 掛住玩個病痛。 定翻位先。 係咯。 招式唔係傳教士式，因為頭先講由淺入深啊嘛。 傳教係啊， 有呢個狗仔式啦。 不過話時話，我狗仔式真係幾舒服㗎。 即使係個女性趴喺度咯，個 哇嗰個衝刺感啊！ 係啊，咁個男人就從後。 但係咧，傳教士式咧，嗱，即係咁講啊，傳教士式，咁個男人係有冇擲落嚟，即係趴落嚟啊？ 少喎，其實 我中意佢瞓落嚟嘅喎，我唔 中意佢瞓落嚟。 撐， 因為隻手撐住嘅話，覺得佢冇咁入嘅喎。 但我又調翻轉，我覺得如果佢撐住嘅話咧，你可以周圍搞啊隻手。如果佢瞓， 佢粒黏頭啊。 係啊，你最中意嗰個咧？ 唔係，即係我中意掃下啫，掃下啲腰啊。 中意拗佢奶頭。 即係嗰啲咯，嗰啲位其實唔係瞓落嚟都 OK 嘅，瞓落嚟嘅話，但係就會即係你知會太熱。 但係啲人就 大汗黐住咗。 唔係，但係啲人就話傳教士式係最入噶嘛，最入。嘅招式係傳教士式。 我個人我比較覺得啊，我自己覺得啊，可能真係狗仔式，即係從後入嗰個會係入啲喎。 我都覺得係啊。 係咯。 傳教士咁，除非佢抹到你只腳好高咯，即係將佢膝頭哥頂到好高，或者晾喺入。 喂，我覺得呢個講翻角度嘅喎。 冇錯。 講翻角度，因為其實調翻轉咁講啦，某啲咧佢其實。即我覺得狗仔式是非常之好的，但某些呢我又覺得喂唔得喎，原來狗仔式點解我同呢個唔係咁好嘅，都係好似傳教士式好啲喎。 其實你除咗狗仔式，佢一從後插入噶嘛， 啊、 如果佢將隻手兜喺你前面，摸喺其他地方，其實幾好啊。 係幾好。 呢個 moment 唔係，但係同埋狗仔式咁樣講，即唔好話講狗仔式啊，即係 女人喺都係喺下面，但係就 跪喺度， 系啦， 攞啲嘢支撐住你嘅身體咯。 系啦系啦，但系咧有啲系中意趴喺度嘅喎。 趴， 即系其實趴喺度有得食。 你雙腳應該都要跪喺度。 有啲中意企喺度。 系咯，即系你上身，你上身烏低，你趴落張床度，我覺得都 OK。 咩啊？老控， 成個人趴喺張床，即系個女人係打平啊，反轉身咁樣 瞓低，即系趴喺度。 男人咪擲上嚟咪好重咯個感覺。 嗰條腰負荷幾大 咯？係咯。即係彈簧嘅床褥會好啲咯，會唔會？ 好彈，好彈， 彈咗彈咗， 會助力好大啊！ 把床褥又冇得回彈， 你點知要拍咁樣啊？ 係啊，一齊拍我條腰啊！ 唔係喎，但係你話即係瞓喺度，其實瞓喺度都 OK 嘅喎，我覺得。即趴喺度， 你條腰要拱高啲， 個 屁屁要攞得好緊要， 個屁屁要趌一趌先會舒服噶喎。 少少咯， 好攰啊，條腰會好痛。 咁係可以墊一墊個枕頭喺肚嗰度噶嘛，靚女。 我會真係中意攞隻手支撐，或者攞 係咁，我都覺得係用隻手支撐。 或者我中意企喺度嘅時候，企喺佢對腳上面咯。 喂，嗱，原來咧呢個老漢推車咧，其實正確嘅姿勢咧，聽聞啊嚇，聽聞啊，好似話就係。女人在前面啦，又是即背住个男人啦，个男人就在后面啦。咁女人咧就踩喺男人个脚板上面。 已经无意中做咗呢样嘢，原来。 O K O K， 但系 ，but 系 佢只手咧系要俾即一只定 两只 双手向后咬，跟住俾个男人拉住咯。 我觉得个教会好痛。 我就知道好辛苦。 我呢个动作若干年前做过十数下咯。 同埋我觉得冇咁入噶，一定要攞住你盆骨个位一嘢撞。 系咯， 系啊系啊，攞住你盆骨位一嘢撞。 你攞起手嘅话咧，嗰个臼会唔会甩甩 得？咁两个甩晒啊！仲话好痛啊！唔系你错啊！ 我得教啊！攞盆骨即系斗咗盆骨位会最舒服咯，一只手斗盆骨，另一手兜佢前面摸你嘅阴核，我嗰个比较舒服。 都 OK，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推介嘅就系你做紧嘅过程，你真系唔系你做紧嘅过程，你嗰对手咧，你可以真系抚摸下女性个阴核位置。 男士好成日挂住个盆骨位咯，或者胸部嘅位置咯。 诶，因为 其实好有用噶。 始终女人都系敏感地带。 女人是敏感地帶， 冇錯。 男人有冇啲敏感地帶特別中意？其實男人有 龜頭。 其實男人有冇啲咩知識佢係自己貨係特別中意嘅咧？真係 個個 唔同嘅喎。 即係冇特定， 但係佢哋一定會係做嘅咩？就係傳教士式，係 啦， 一定係。 我想講一定會做嘅，咪插入去咯。 冇錯冇錯， 斷管唔係喎，你知道搞笑，我有個 friend 咧，佢問過佢條仔啦，第一次嘅時候佢做愛咁第一次，咁跟住之後就係話問佢。你會插入邊一個窿咁樣？第一次嘅時候，你諗住即係插入邊一個窿？ 你揀啦，你揀啦，你揀啦。 後庭嘅老女佬， 我揀口咁咯。 探洞啊，唔該咁嗰啲咧。 揀咗探熱先，睇下體温會過高。 你睇下你適唔適合做先噶嘛？咦，你過低喎。 如果要探洞嘅話，唔該你今日有冇去廁所啊？咁樣嗰啲 咯。便秘有便秘嗰啲咪啱後面通翻出嚟 哎呀，点解会讲到呢度嘅？ 好用工又泵啊真系， 唔系佢泵一泵啊， 咪就系咯， 同你上嘅畅通啊嘛。 唔系喺咁多个唔同姿势里面咧，你会唔会揾你个 partner 会揾一啲创新嘅招式？即系话喂，有啲招式，譬如即系我真系好中意传教士式嘅，你咁耐以嚟你唔转招式冇问题，你最好唔好转添。 啊，有噶。 但 係咧， 但係有時候有啲位咧，你真係好舒服，好 enjoy 嘅，但係你好難取捨話去試下其他嘅喎。 係啊，唔係，但係咁又唔可以咁講，譬如 即係你會想試下新鮮感，但係你覺得新鮮感之餘，佢覺得新鮮感，佢可能又唔想放手，用翻你覺得好舒服嘅招式， 或者佢覺得好舒服嘅招式， 或者你 好難 話轉嘅嘛。 但 係係啦，原來佢係到唔到個位啊！但你想轉，哎，但你 feel 都到唔到，你又想轉翻身嘅時候，你開好難 去開口啊！ 你可唔可以用翻頭先嗰個咁樣？ 哦，唔係喎，好直接。 我都係啊，其實。 我呢個唔知道啊，呢個。 好直接喎，都係頭先好似好啲喎，嗰啲嚟嘅喎，係啊。 再嚟過啦，咁樣。 喂，我話你覺得呢個好啲定頭先嗰個好啲啊？跟住佢會答你咯，咁一時時咯，咁有陣時我覺得頭先 一路曳嘅時候應該會一路討論噶嘛， 即係會 有正確嘅性生活應該係咁樣。大家享受噶嘛？ 會問咯，即係你幫佢幫佢口交嘅時候，你會問佢舒唔舒服。但係你做緊嘅過程其實就 咁我好少嘅。 因為你舒唔舒服啊？ 通常都唔㗎啦，已經 係。但係譬如有陣時轉緊嘅時候，或者可能有停頓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講咯。即係好似頭先好啲喎，咁樣 即係轉姿勢嘅時候。 係啊， 其 實但係咁樣喎， 啱啱個姿勢好啲嘅話，你自己身體機能裏面咧都有，即係都有啲信號出咗嚟㗎啦，已經係。 你覺得即係好舒服、好享受嘅時候，但佢可能突然間想轉喎，你會唔會停型啊？ 咁又未喎、 啊。佢可能突然間想試新嘅嘢㗎嘛。 唔係，通常我係想試新多啲。 唔係啊，同埋好尷尬嗰陣時就係咧，你轉姿勢嘅時候咧，你唔知道究竟對方係想擺去邊啊？你明唔明白？ 啊，我明啊，明啊，明啊， 又唔知佢想。 其實我好怕轉姿勢嘅時候，佢唔覺意會插咗第二個位，突然間即係喺第二個門口，第二個門口徘徊啊！你明唔明啊？ 哦， 呢樣嘢真係好驚。 係啊，好驚。 你攞徘徊 啊，縮啊，喺度縮啊， 你佢又逗住你， 係真係 同佢其他位 置縮咗咁咧。我同佢講話，你入錯門口嘅喎。 入即係左先 唔 係講， 唔係呢度，唔係呢度。 佢話我話而家你做緊啲咩？揾緊位咯，咁樣。我話唔啱，你入錯噶咯。 高啲啊，唔該咁。 唔係高啲。如果嗰個位嘅話，如果你後邊嘅應該落翻少少。 咁我唔係講緊後面嘛。 唔係 通常喺狗仔式時候最易咯。 係啦。 有咩情形出現？通常我就會話。冷靜啲，冷靜啲。通常呢個時候應該慾火焚身啊！ 喂，我唔係喎，你好衰喎，係唔係啊？唔係啊，咁樣嘅喎。 咩唔係？佢話咩唔係啫？係啊，係啦。 好在未出事啊！ 一嘢幫你開咗佢。 超驚啊！真係。 好似阿奇哥話齋，我堅守個後庭嘅嘛。 咁我都同阿奇哥讲，我话咁你探洞啦，唔系好难顶嘅啫，我觉得系。 嗰个唔系奇哥嚟噶， 都唔记得啦。总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咁样。 心兴好似阿心兴嚟，唔记得咗啦，是但啦， 是但啦。 你唔记得边个讲边句啦？ 一系阿力，一系阿大力，一系阿心兴噶啦。求其一个人话个米芝莲啦， 唔系啊， 唔系佢啊。 话你米芝莲好似。仲有阿 Kenny 粉喎 ，Kenny 粉， 阿 Ken 哥都有， 好厌 Kenny 噶啦， 你死啊！ 即刻唔上 forum 啊！ 你唔好俾我喺茶座见到你，话俾你听咁样嗰啲咧。 我谂佢都冇兴趣去咯，咁咯。 佢好远，身处喺好遥远嘅地方。 边个啊 ？Kenny？ 系啊， 好似唔系 咩啊？ 遥远到边度啊？ 咁唔喺外國咩？ 我唔知啊， 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啦，真 係唔再講。 喂，但係咁樣講喎，我又想問一下啦。你哋譬如可能你一做嘅時候，即係啱啱俾人開包嘅時候，你哋唔會即刻諗住轉姿勢噶嘛？咁幾時開始你哋先開始去轉姿勢？ 做到咁上下冇 feel 咯，即係都知道嗰個位。 即係玩咗傳教士式好耐先啊？ 唔一定全教士識過，有時輕 輕唔係啊！即係我講緊你 第一次， 譬如可能你第一次俾人啱啱開完包，你唔會識轉姿勢噶嘛？ 開罐頭， 即係開完俾人開完罐頭之後，你唔會識轉姿勢噶嘛？去到幾耐之後你先識轉姿勢啊？ 哇 ！rewind 翻餅帶先咯，要 諗一諗。 我會覺得係唔係我咧就係個男方對手，佢就話喂，不如你試下另轉身趴喺度啦。咁我嗰陣咧，我就係趴喺度嘅意思，即係咩咧？就 OK 瞓喺度啦， 真係趴喺度 咯。嗰啲係叫攤喺度，唔係叫趴喺度。我嗰啲係攤喺度咯。即嗰一下嘅時候係對方去話俾你聽，你轉個姿勢， 我都係啊， 絕對肯定唔係自己話要求嘅話俾你。 唔係啊，我最拉低 B 係乜嘢咧？最低 B 就係話做咩啊？咁即係做咩啊？ 做咩啊？ 做咩啊？咪要咯。唔係一個問題，你要轉，即係開頭唔識你要轉，你咪應該話俾我聽你想點咧？即係你就咁掹咗出嚟，即係冇插入之下掹咗出嚟，跟住之後就 射咗啦， 拱開你咁樣，即係我做咩啊？ 要我啦咁樣， 唔係咁又未至於，我嚇做咩啊？跟住之後佢就會反即係反轉你咁樣咯，即係我記得咧，我第一次轉姿勢咧就唔係反轉嘅。就是坐在那里的，即是你要明白呢，如果当你刚刚被人开完包没几耐的时候， 你要想想怎样坐在那里，即是你难以想象。 因为每一次转姿势呢，你的感觉呢也都很古怪，因为你那个动作你是第一次做的嘛。我即是女上男下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真的就这样坐在那里。我摆系佢自己摆嘅，佢自己入嘅，咁坐咗喺度，我冇喐过啦， 真系唔识喐， 唔识喐。 咁啊，你喐啦，我喺度 想点，点都两下上下咁喐啊， 即系系 定打横打左咁喐啊， 一个菜式三百六咁， 未人啊， 点真系型咁样喐啊， 完全唔知 难处理啊，真系。 即系如果啲男士 睇翻你嘅对手系，即系 有冇经验啊？ 即係男士，如果你明知你個對手係冇經驗或者係少經驗嘅話，即係我覺得你一定要同佢講聲話，你而家咁樣，做一做呢個姿勢，或者你 帶一帶翻個女仔。 之前啊，做嘅時候同佢睇一睇 AV， 唔係其實咧，譬如嗰陣時我都已經有睇過，但係咧我就真係唔知坐，即係睇四仔其實好少坐喺度噶嘛，即係唔係我。唔係我又坐喺度，佢瞓喺度嗰只喎，係大家都係坐喺度嗰只喎。 因為通常你見嗰啲都係背住個男士，跟住擘大曬隻腳 ，pan 曬大特寫咁樣 咯，即係嗰啲咯，咪就係。 唔係咯，好少話會喂咁點啊？咁即係點啊？你即係坐喺度咁即 係 點啊？ 同埋好奇怪咧，有個動作咧，咪就係頭先阿媽咁講咧，咪擘你個人就背住個男士啊嘛，咁個男你又要擘大對腳，咁佢通常咪對腳咪又係晾翻喺個女仔對腳下邊嘅，咁個女仔一係喺度做即係擘大個女仔都係。 其實我覺得嗰啲 A V 真係好神乎其技啊！ 我覺得好難喐咯， 係啊， 你點樣上下喐都好啦，你都會覺得好唔舒服，唔就你。但係點解我睇 A V 嘅時候咧， 佢好似好爽噶嘛， 好自然啊，係。 佢之後覺得佢爽咯、 啊，係啊，又自然同埋又快咧，通常都好慢咯，我覺得係。 係啊係啊， 喐嘅 好難，好似喐到 特別慢嘅。 唔係咁，我仲要俾人話我錯嘅，就係話譬如可能我喺上邊，即係女上男下啦，即係面對面嗰只啦。咁咧，我咧就中意趴喺佢度，因為我趴喺佢度我先食肉。我唔係趴喺佢度，我唔識喐，跟住佢就話我姿勢錯誤咯。佢話係要坐喺度嘅咯。 我覺得好尷尬㗎，即係對於我嚟講，女自己啊坐喺上邊啊，個男仔瞓喺度啊，咁你自己個條腰你都要挺直㗎嘛，咁即係你撳住個男仔個肚或者胸口啦，咁你就咁上下喐啦。咁你個 moment 條仔就肯定好得閒㗎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 你又唔使你 佢隻手好得閒添。 佢個樣都佢唔係，因為佢對眼都好得閒。 係啊，就會 放反應咯。 係啦、啊，嗰個感覺好差㗎，所以我都會係瞓喺佢度咯，瞓喺佢。 唔係啊，即係我唔係，即係可能佢話我姿勢錯嘅時候，我就係覺得如果我坐喺度，我係完全唔識喐，我淨係識轉，即係前後。 好難坐喺度仲 唔係？ 下邊擠住咗。 轉啊，係轉啊，唔係轉 啊，有冇打？點算啊？ 唔係即係你可能前後咁樣喐啊，淨係識前後，即係唔識上下，即你明白啊？哇， 好攰啊！上下你巨撐住張床， 係好攰，唔識啊，係直頭。 除非你嗰張係呢個彈弓床啦，咁就比較舒服啦。 係又彈得舒服啲啊！ 如果你大髀會好攰啊，一定。 總之就唔識咯。 但你有冇試過咧？做下嘅時候，大髀筋咧有啲扯 抽筋。 我試過全教士，即係男上女下。 咪住！我哋下一 part 先翻嚟再講。 好。 哥兒妹。 是 yes sir， 在接下來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告訴全世界我是一個真正的才子、啊、 算了啦，接下來三集我會技術性激到告訴你，你並不是一個才子，我才是真正的才女。 你說 是啊，我說的，我說逢星期一晚來 mobileradio.hk 聽交換日記啦。 想知道今週有什麼新聞，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話嚟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啦，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Part two， 翻嚟啦。頭先嗰度抽筋， 我講 part two 好似講到 cut two 咁樣。 Part two， 千五啊，多謝。講到抽筋。咁啊，啱啱講緊阿媽話都會有抽筋事件發生啦、 啊， 我都有啲抽筋事件，我都會，即係有陣時你抹個鼻咧，抹得大得滯，或者抹得行得滯， 唔係有時攞 行得滯， 只腳應該話只腳喺空中懸得太耐嘅時候， 吊住， 吊住， 係啦、啊， 其實有時心諗咧，其實張床上面咧，咪應該 喂，但係唔係喎， 條毛巾吊住對腳，即 係 好 攰，生仔啊， 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有啲書架或者木架咧 ，OK 嘅喎都 冇啊，但係我想問喎你哋。 攰嘅時候唔識放翻落嚟嘅咩？ 係啊，佢 你要享受緊。 唔係啊，佢有時咧可能就你擘大大髀，即係擘大對腳啦。咁跟住之後佢就會攞雙手翹住你對腳。再撳你條腰咁樣噶嘛，即係隻手攬咗喺個大髀，唔係攬喺手臂上面。係 啊係啊， 通常我都會喺呢個舒服同抽嘅情形下掙扎。 抽好啊， 抽好定唔抽咧？ 好爽好爽，但係又好攰好攰只腳。 但係唔係喎，我唔係喎，我會選擇擺翻低只腳咯。 唔會，即係真係要諗呢個時候真係要掙扎， 真係掙扎， 掙扎， 唔係都係掙扎，但係真係點講啊？我都係，我唔會選擇收筋咯， 得啦得啦咁樣咯，同佢講嘢。 我唔會選擇收筋咯， 冇噶啦。俾著我嘅話，我都唔寧願係選擇抽筋啦。 但係控制到先得㗎。 有啲 high 嘅時候，你梗係 high 落去啦。 但係我唔想抽落去。 我真係唔想抽筋咯，所以我呢啲 moment。 咁你會點啊？嗰一刻抽筋。 真係去到頂唔順嘅時候，我腳停一停，把腳 扭一扭， 放一放低先。 系啦，但系一放低嘅时候，我即刻哇， 唔同 feel 噶啦， 真系， 唔系唔想再继续啊，会，因为即刻冷静咗啦嘛，你明唔明啊？本来个思想维持喺热情之中， 吓咁啱嘅呢个， 咁又唔系喎，我觉得可以用只脚行开佢啊， 一脚踢开佢啊， 我避咗啦， 佢会不知所措，做咩踢开我？ Okay. 因为系咯， 不过讲开又讲，我见到咧有啲人都会问下咧，会唔会即系玩开体操啊，玩开腰带嗰啲咧？即系你嗰啲咪可以条腰又唔知揈去边啊，对手啊咬住喺后边啊咁嗰啲。咁其实佢哋喺度做一啲做爱嘅时候咧，佢啲招式嗰、那个转招式个范围应该可以好广好多。 系啊， 即系喺度谂下对脚。喂，唔該你凌空一字猛擘大咁樣， 頂你啊！又得啫喎， 係咯，條仔咁樣烏低身，真係好似即係女士坐馬桶啊， 踎頭踎字， 係啦，冇錯，喺度咁樣坐落嚟，會唔會又入啲嘅咧？咁樣 咁我唔知啦。 可能佢領悟嘅另一個境界嚟㗎啦，我覺得。 因為我見過嗰啲咧 AV 咧睇嗰啲咧，佢係將佢真係凌空一字馬，即係佢係瞓喺度咯，對手托住自己條腰咯，跟住一字馬條仔咧就跨過去，就咁樣喺度坐喺度咯，咁樣摁摁摁。但係佢有個唔方便咧，你唔好以為好方便啊，因為佢嗰個 JJ 咧係向前噶嘛。跟住條女咁樣凌空一字馬嘅時候，咁條 J 即係就算跨個 J 咧向前，所以佢會攞隻手撳一撳個 JJ 咯。 我但係咁，但係咁，除我哋而家講嚟講去都係傳教士同埋狗仔式啊。咁仲有啲咩？你最中意嗰個咩半邊燒鵝髀啊？ 唔係好中意狗仔式，半邊燒鵝髀其實都 OK 嘅，都 OK 嘅。呢個要揾下個位咯。 但係譬如你話後入式咧，打側身都 OK 嘅喎。 側身又 即係兩個瞓喺度，側身都 OK。 側身就要睇下當 睇翻個對手嘅大細啦， 定強度啊？ 邊個唔覺意甩咗落嚟啊？呢啲我覺得側身都幾 容易甩咯。 係啊，咁要睇下對手。不過有陣時呢啲側身咧，可能你。那個姿勢不是那麼好，執得不好啊， 要就回個位 置，入得不好的時候你就會即收曬水咁樣。 那半邊燒鵝髀咧？ 半邊燒 鵝，唔係我哋形容一下半邊燒鵝髀係點嘅先啦，你形容一下先啦。 咪又係個女方跨過個男方咯，一半咁樣。 男女方是瞓喺度定系点样先？趴喺度定点样先？ 其实咁，其实双方都瞓喺度嘅。咁但系咧，嗰个系最主要系嗰对脚嘅啫。点样摆？ 即系打侧身定系点样噶？ 其实两个 你扮嘢唔识啊？打侧身定点样 噶？我睇到有啲半边招和比又话即系其实两个即系个女士咧就系呢个狗仔式，咁其中个男士托起只脚咧，咁啊半边招和比，咁究竟瞓喺度半边招和比定系趴喺度系咧？我有啲混淆啫。 两个都系瞓喺度嘅，但系个男仔咧就要瞓落个女仔，即系瞓得低啲啊。個女仔會瞓得高啲啊，咁那個動作就係個女仔就會擘大個大髀啦，咁個男仔瞓得矮啲啦，咁佢嗰對其中一隻腳咧就要晾住喺個女仔。 經過男嘅現場手勢話俾我知。 我終於知道 了。那個男仔的直腳呢，就一隻呢就晾住在女方的大髀下面啦。咁另一隻腳呢就當然你要入㗎嘛，係咪先。 喺中間啦，喺女人雙腿中間。 咁個女仔嗰對腳呢就晾返喺個男方個大髀上面啦。一人一隻腳咁樣晾住。咁 騰騰電話。 我嗰個呢就我瞓喺度啦。咁即係好似傳教士咁，但我其中一隻腳晾喺男仔嘅。 係啦係啦。 膊頭度。 係啦係啦。 另一隻就跨過個大髀囉。 是啊，好攰啊，晾喺膊頭上面， 咁又你唔使用力噶嘛？ 你要晾住啊，大佬，你瞓。 我唔使用力，我咪動高只腳啫嘛，即係我 你晾喺佢上面啫嘛，或者佢 一啲都唔攰， 或者調翻轉佢捉住咗你嗰只腳咯， 又或者 即係舉高嗰只腳， 似紅色咁樣咧，雙腳咧翹喺佢條腰後邊咧， 龍舟掛鼓啊， 企喺度啊， 唔係瞓喺度，就但係翹喺度啫，即係如果龍舟掛鼓嘅 就企喺度嘛，兩個人係咯， 呢個係好辛苦 啊， 係最係我想講最。最唔中意嘅招式就系龙舟挂。 其实个男仔攰咯，我觉得冇乜嘢啊。 喂，你自己都要用力，你 get 掂？ 你 get 掂啊？唔系，个问题系你心理威胁啊嘛。 系啊。 其实你谂下，挨喺梦墙度，其实都唔会好攰啫。 真系，我冇挨喺梦墙度啊！ 点咁笨啊？ 个女仔挨到嘢，喺梦墙会好啲，又或者可能有嘢俾你， 同埋挨喺梦，我试过挨喺梦墙之余，我系攞专登攞个 cushion 垫住背脊， 惊到添啊！ 系啊，一啲都唔惊。 唔系，我系揿住个柜啊，即系嗰啲即系电视柜嗰啲咧。 好攰嘅女手咁样会。 哇！我唔系好惊，都唔 好惊一喐嘅时候，嗰部电视机唔觉意都破啊，砰咁啊！ 唔会，我嗰一刻好安全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都唔知揽得佢好啊，定系揿得个柜好、啊。 我觉得你个对手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斤两咯。即係玩呢個招式，真係要有翻上下高度，同有翻上下力度添啊！ 真 係都係即係力度嗰樣嘢固然之一定要諗下個 JJ 都要力度咯。我想講， 如果你同佢嘅高度可能差唔多時候，你有啲高度嘅威脅，你明唔明啊？你好驚佢隨時搭咗落。 所以你咁你嗰個咁高，你梗係唔擔心啦，你明唔明啊？ 我想話俾你知，我同呢個冇玩過呢樣嘢。 是啊 是啊 我真的那個在位上。 不是同埋個問題佢夠高同埋夠高。 同埋有時佢喺我後面入嘅時候呢我隻腳唔知點算好我覺得我吊住對腳囉。 唔係你都話 佢高我太多啦你明唔明啊 唔係你都話佢捉住佢盤骨你咪由佢捉住囉成個人凌空㗎嘛。 咁我會吊住對腳㗎嘛咁佢追追又晾住我。我覺得我 係單凳仔。 所以我依家講緊就係我會踩住對腳咯，頭先講過。 你話如果成， 我一定要踩住對腳㗎。 喺度揈下揈下，咁你喐㗎嘛？佢捉住你。 嗰個對腳咪係因為我揈咯。 你好笨啊！ 女仔咧，我哋高度相差得太遠啦。 唔係，咁你可以調翻轉鉗住咯，從後鉗住佢。另外一個招式嚟 啦，未學到啊！ 你只腳鉗住佢盤骨啊，點樣 瑜伽其中一式嚟啦。我諗咧玩呢啲之前，我要熱一熱身。 唔使啊，你只腳鉗住佢個 pat pat 啫嘛，即係鉗住。 好容易抽筋㗎，你唔熱身嘅話，死咯！我覺得呢都係一種運動嚟嘅，每一次運動係啦，每一次運動都要熱身 愛。根本就係一種運動啦， 但冇劇烈㗎嘛。 就算係一場嘅性愛啊，等於你打一場 tennis 啊，放底底， 係亦都消耗好多卡路里嘅。 咩啊？有啲人話有啲人話即係做一次愛啊，男人做一次愛等於踢咗三場波，所以嗰時歐洲國家杯啊、世界盃啊，係咪係 大佬你 講緊肉？ 你講緊係幾分鐘嘅事情，你已經可以當係踢咗三場波啦，已經係。 好似係三場。 我想減肥消耗啲卡路里，係咪不停做啊？係咪會瘦啲咧？ 人亡啊！就諗佢呢四個字。 佢唔會精盡人亡啊嘛！ 我唔會， 最多滿瀉啫。 但係你要做翻你消耗得多啲，你唔係齋攤喺度嗰只喎，你一定要， 因為你都會出汗噶嘛。 咁啊就掛鼓咯，嗱首先練下臂力噶 咯，好辛苦噶。 因為你擒住佢咯，因為你坐喺上面咯，係咁喪喐條腰，一定會瘦。 係咯，其實喺度即係坐。 唔係點樣練大髀呢個 muscle 咧？即係呢個叫咩？呢個咩位啊？ 大髀內側。 係大髀內側咧，就不停坐練咯。不停摁咯，仲坐喺度。 有陣時咧好尷尬，即係可能玩嗰啲騎馬機咧，咪嗰啲咁樣騎馬機。 係啊，我成日都好影射。 你其實你可唔可以即係有啲智慧，講緊啲智慧啊咁嗰啲咧？你其實喺個騎馬機上面你都可以嘅喎。 擺 喺度喐緊，你唔使用，你摩擦緊你個音核啊。 唔係啊，我即刻諗起 人都話踩單車都係可以啊。 你知唔知我第一時間諗起咩啊？ 咩啊？ 滿清十大酷刑 啊！單車嗰個我見過啦，上網唔知誒喺啲咩嘢嘅頻道上面啊，見過就係喺個單車上面 裝只 假狗，係啦，即係仲要踩嗰啲山路喎，崎嶇度不堪， 蹬喺度蹬喺度蹬，嫌佢嫌佢嫌佢唔夠震，要蹬 啊！入啊，係。唔够劲嘅冲刺， 嗰个姐姐要特别大， 要粗， 得啦，唔好再讲粗， 长得唔得？ 长会顶得好入噶。 我又讲我嘅章鱼饭噶啦，已经系。 哎，够啦， 得啦，唔好唔使。 以后唔敢食啊！ 每一个礼拜都喂，如果你话有啲传教士识咧，即系女男上女下嘅时候咧，你通常会做啲咩嘢噶？ 会摸佢咯，会扫背。 一睇佢系瞓落嚟唔瞓落嚟，通常我都会只手钳住佢 pat pat， 咁推入啲咯。 好想入啲啊！ 唔系，一系或者推下条腰，睇下咩位，揾下自己个位咯。 喂，但系咧有一个招式，唔可以话招式，因为啲人成日话咧，你 pat pat 即系女士啦 ，pat pat 浪个枕 头。我每一次曳都会话俾你知。 喂，我唔。即系点讲啊？我以前就可能 我习惯嚟，我一定要晾住个枕头，我系一定要必须要每一次。 喂，我发觉调翻转，我晾咗枕头之后，我觉得嗰个角度问题。 你唔系晾 pat pat 啊？话俾你知，你系晾 pat pat 上少少，系 呢个位咯，呢个位咯， 再低少少， 呢个位一定喺呢个位啊？ 系咪即系估啦？ 即系嗰啲位咧， 每个人嘅位置都唔同噶，好难达到，你要自己揾噶。 唔系，我就系觉得晾咗，我反而觉得冇咁 high 咯。即系唔浪就 high 啲咯， 我唔浪唔得啊！唔好意思， 我浪过几次嘅，但系唔系好记得嗰个感觉噶啦。 我就觉得好似唔浪，即系睇翻对手啦。有一个即系可能阿前夫咧就浪咗咧就会好啲，但系就另外啲就唔浪咧个角度咧好似啱啲。 嗯，真系咪真系因人而异咯？ 真系因人而异，真系你自己要去揾咯。同埋调翻转，你咪话好中意坐莲嘅。阿媽好中意坐蓮啊， 比較女權當道，唔好意思。 唔係，其實因為你自己揾個角度啊嘛， 都可以咁講。 你自己揾個角度，咁但係男人未 睇翻，其實睇翻咯，因為可能我男朋友覺得即係我坐上去易有啲嘢話，佢可以快啲搞掂喎。 快啲搞掂你啊！ 喂，你係咪有啦？有咁我出噶咯喎，咁我唔得捱咁耐，你明唔明啊 ？hold 住嗰啲， 唔得捱。 所以佢咪第一時間俾你坐上面咯？ 多數會係咯。 喂，嚟啊嚟啦，吸我翻，佢瞓喺度啊，吸我 baby 咁啊， 你上嚟啦咁樣咯，可以講數咁樣每一次。 坐上去嘅時候係你揾個位幫佢入埋啊，定係佢幫你繼續揾個位佢自己入啊？ 即係佢入你定你入佢？ 我入佢咯，咁我坐上去啊嘛。 都係我入佢嘅喎。 我又唔會， 唔係，但係咧， 我覺得好難擺喎。 唔係啊，但係我開頭唔係好識嘅時候咧，就一定要佢入我咯。嚇！即係真係揾唔到個窿啊！我自己。 唔係，我都係好難擺入去啫，揾就揾到嘅，但係你係好難啱啱。 因為佢想貼住自己個肚臍位啊！ 唔係，我仲要 真係難啊！ 我仲要一路揾一路，哎死啦！妹妹咧， 同埋咧，你睇翻喎，你有時即係擺入去之後，你可能。個大髀抹的角度亦都影響到你找不到個支點喎。 係啊係啊，即其實你 有時候大髀個角度咧都 你夾實啲咁樣啊， 可能抹個位咧，即抹影響。 係啊係啊，同埋你 自己揾㗎呢個真係。 所以我而家 enjoy 咗上邊， 我到而家都唔係好 enjoy 呢一個招式啊，係即係由始至終都唔係好 enjoy。 雖然我覺得呢個方法其實比較快達到高潮，但我都比較中意男上女下，因為我覺得佢令到我會有咯，而唔係我自己令到我自己有咯。 但係唔係即係我就會中意 其實應該話係咁樣講，其實我坐上面都冇所謂，咁我咪扮冇咯。我扮冇之後，我同佢講，不如你喺上面，咁我又可以多多次啦，攞多次著數。 要遲咗你好耐先啦，我 可以攞多次著數啦。 我發現一樣嘢啊，阿貓兩集冇嚟之後咧。佢好多嘢講啊，咁就寄養 OK， 佢掛住我哋。 其實有陣時喺度諗咧，有冇啲一氣呵成嘅動作咯，係即係唔甩佢出嚟咧。 其實我覺得， 嗱，我就係想講啦，點解我開頭即係我咪話坐喺度嘅，其實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做咩，因為佢叫我轉姿勢，但係又冇掹出嚟嘅，就係譬如我瞓喺度，佢就慢慢即係佢就冇喐嘅，佢就冇喐嘅。咁但係佢隻腳呢原本佢咪向後咬嘅即係向後 啦。 係啦跪喺度啦。佢無啦啦可以隻腳可以攝喺我隻腳嘅下面囉。咁跟住就我 做乜嘢啊？真真係完全唔知做乜嘢，係冇冇掹過出嚟嘅。即係佢掹起你咯，成個人掹起你咯。 其實都 OK 喎，你如果全教時式啦，咁啊跟住然之後你再轉姿勢，如果你話再轉一個狗仔式嘅時候，其實係 一定要掹出嚟噶嘛。 唔係、你個女方只不過係轉身啫嘛，你明白？ 好辛苦，我會選擇掹出嚟咯。 你其實可唔可以女方選擇轉身咁樣轉，跟住然之後咧，咁又話要OK 觀音彩蓮啦，咁啊女上男下，咁啊女仔背住個男仔，咁啊男仔瞓低嘅時候又唔使離開咯。 其實咁樣喎，我想講喎， 你係一起開成完全係貼住嘅咯。 但我覺得好似嗰啲咧咩108式嗰啲卡通動畫 咧， 我想完全唔轉姿勢， 我想唔 enjoy 嘅咯。 呢個真係唔知道。 我想講咧，睇啲108式咧，有啲係唔～work 噶咯，我覺得根本入唔到 啊！我冇睇曬， 佢哋打 太快啊！ 佢哋嗱個女仔瞓喺上面，即係唔係個女仔喺下面嗱，當你一字咁樣啦，但係個男仔變咗個打橫，即係變咗個中文嘅 即 十 字咁啊！ 點樣喐啊？你唔好玩啊！你唔好瞓上去扮係入咗字得㗎！ 我都覺得係有啲咧，根本就係。 圖解圖解嚟噶嘛？ 唔係，我見過有啲真人嘅，即係但係咧，但係佢哋就著住底褲咁樣，即係有啲 A V 係著底褲。係 啦，係啦，係啦。 我覺得你唔好玩啦，根本有啲就唔得噶咯。 咪就係講今日就 咪除非你真係跌落地下咯， 個 撈嘢。 女性咪就係話當佢一個體操選手，凌空擘大一字，咁就算個男仔跨住佢個跨咗喺度啦，佢都要攞對手撳佢個 J V 落去啦，已經係咪先？ 咁咪即係話其實係爭啲咯，始終都係都係。那個感覺咧係唔係咁好，同埋有陣時咧，佢係調翻轉咯，佢係根本就入唔到啊！即係入根本嗰啲招式係入唔到噶，你係唔會覺得佢係入到咯？ 冇可能入得到，根本上 係。唔係係咯？咁你諗下，咁嗰啲招式係咩啫？ 根本上就肯定係入唔到，即係佢真係係一個話翻俾你聽，喂，可能會。 话俾你听有呢个招式， 系啦，未 唔系嗱，我创造咗呢个招式噶啦，嗱，你哋做唔做到因人而异噶嘛？ 死啦！咁我自己喺度乱创一啲招式嘅话，肯定得噶，两条友仔系咪先？但系我又唔想再有自己嘅 J J 究竟摆喺边喎？永远六点半啊！ 唔系， 我谂到诶唔命咗，仲要净系插咗入去喐到就当系一个招式咯。 唔系今前排啦，有forum 有人话即系问啊。会唔会要求对方去创造一啲招式？其实讲真，如果我谂对方劲到可以创造招式，其实佢都真系可以拍 A V。 转噶咯，我想讲，你108式都有晒啦，唔系摆喺头度转咩？佢最正佢攞出嚟摆喺 度转，龟头对人头啊，龟头对人头， 好难创新。喂，你自己咁样问，即系我觉得系有冇人试过先？喂，呢個招式冇人做過，你覺得啫？ 唔係，其實人哋做到爛啦。 係咯，好難自己創新嘅。但有啲招式就唔想去做，就可能會有嘅。我覺得 係。喂，其實講真，真係最唔中意就係龍舟刮骨。咁你哋咧？ 我唔中意坐蓮咯。 唔中意坐蓮啊？ 唔中意。 喂，老老實實，我真係覺得有一樣嘢。當即之前我都係講過啦，我之前都係話唔中意嘅。但係某程度上而家咧 OK 喎。 都話對手唔同咯，咩叫因人而異啊？ 係啊， 又可以體驗到咩叫因人而異啊？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真係真係唔明點解個分別咁大啊？ 嗯， 可能佢嘅角度真係好啱我咯。 嗯， 所以就會係 除咗角度粗幼同埋佢個軟硬度啊， 軟硬度啊，其實軟硬度我覺得差異。 軟硬度唔係講嗰碌棍，你除咗碌棍應該講同埋佢個頭咯。有啲人可能个头个位大啲， 我咁系大头仔啊。 系啦，有啲人可能细啲。 嗯， 其实都关会唔会见到你支点问题咯。 系啊，我谂系真系会真系噶。 唔系我系唔中意坐喺上边，好似好无聊咁样，你又自己唔知做乜 咯。我想讲咯，有一个招式 A V 成日睇嘅就系个女上男下，但系个女人系踎喺度，我成日觉得呢个好古怪嘅。 哇，好乸攰，话俾你知。 唔靓咯，同埋唔知点解佢 唔靓啊！ 因为睇 A V 你要有美感啊嘛，即系好似喂你男人睇男人，系咪先都喂你点样讲？男人睇男人嘅话，你唔点解唔可以想象下个男人服侍紧你？即只不過嗰樣嘢，你可以幻想出係一個女性啫嘛。 但我覺得踎喺度好核突啊，個姿勢。 都幾啊！冇美感，所以咪就冇美感咯。 但你做其實講得 high 唔 high 嘅啫， 冇美感嘅嘢我就已經 delete 咗啦，所以喺個字典裏面係基本上冇呢個觀音坐蓮呢一個招式嘅係。 我覺得可能是你對手的問題定唔知點，你未享受到呢個招式啫。 係啊，唔係因為一路以嚟 係你未識享受呢個招式。 一路以嚟第一個性伴侶到而家今時今日呢個男朋友都好啦，你就算係做呢個動作，你都會覺得 同埋好煩啊！你明白嗎？我屌啊！ 佢隻手都會喐噶嘛，將你條腰可能即係將你。 你有冇見過啲男人可以係咁樣攤開腳嗰隻手？ 我兜巴支埋佢咯，咁攞攤啊嗱，齋講啊！你就算隻手唔喐，你條腰都要喐啦，係嘛？唔係，即係我如果我嘅伴侶係即係我用呢個招式嘅時候，佢雙手唔喐嘅時候，我同佢講：喂，頂高啲啦， 頂下啦， 係咯，隻手唔喐，你條腰都要喐啦，係嘛？攤啊嗱，我唔喐咯，大家都唔好喐咯。 但係邊個辛苦啲啊？ 你瞓覺咯，我睇你唔出，我睇你瞓瞓得著。 又是那句開去臨整硬他 我問到啲男人呢我說喂其實是不是真的不扯痕了一下但不出東西就會是很痛呢但是他答案即是答覆其實說不是喎 他們只覺得心癮咯不出好像很不舒服但是當他的菇瞓返的時候他的人也隨之而瞓到覺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但是以前呢我聽到啲 friend 被人騙的時候不好啦不是真的被人氹應該是、被人氹不好啦、 男仔女仔 friend 女仔 friend 嚟嘅，佢俾個男仔氹，男朋友氹佢就話：唔好啦，扯痕咗唔出，我好痛啊，咁樣喎、啊， 最多好辛苦嘅、 啊，因為好痛啊，扯到個龜頭好痛啊，今日，唉嚟啦， 唔係啊，唔係 啊，你同佢收翻埋佢， 捏 翻埋，咁樣應該好啲啊， 包皮包住龜頭咁樣，死唔死啊真係。 即是撞在我們手上是死一點的 真的我都覺得是 沒得騙咯應該說 不是有時候呢對的即是我不知道 我就自己覺得我們不是很爆的其實 我們不爆我們 normal 我們分享一下而已嘛 是啊但是有些人會告訴我們聽我們講的問題呢尷尬 尷尬嗎 我又不覺得尷尬 我講得很開心喎、 啊、沒辦法啦 身為女性的我是不是身為女性的你們你都不覺得尷尬你上來哇大佬我有些 分享一下而已嘛 醫生跟你吹一下 怎樣可以令我自己更加舒服更加開心咯 怎樣令到你的伴侶更加舒服更加開心 有一些呢會不會是真的表面 open 內裡是很斯文那些呢 會 會的嗎 會 會是的會真的有你平時想要 VV Rap Rap 啊那些呢、 其實你再問他深入一點他已經不懂答你了 是啊 他難以啟齒 咦你講我啊 好了你啊 那塊皮裂起了 不如說旁邊燒鵝肥燒燒我奶啊不過油肥我要 欸唔該轉一轉啦 好夠啦已 經係救命 啊做啲咩招式差唔多嘅啫喎你話 唔係好多招式其實有 荒謬嘅招式 我想唔該、我想問一問啲聽眾啊乜嘢叫做擒佢爬滑石啊我真係唔識 我未聽過啊 有冇搞錯 好寡聞 啊！ 即係其實我每一次做可能有好多招式，但都唔會研究佢嘅名 字。係啊係啊，呢個啱。 我真係唔會研究。喂，哇！你而家使出咩招式？咩咩呢個呢個咩話？ 難唔到 咯，係啊， 使中 我係唔會咯，我更加唔會攞個華山論劍咁樣咯。唔該曬。 華山，華山嚟補湯 啊！幾子嚟啦？ 正子嘢啊！ 我真的不会咁样拿出来咁样 的而且个真系有阵时可能你哋两个咧觉得喂不如试下咁样嘅体位啊 或者可能喐到某位不如只脚移过少少哦原来就系嗰样嘢嚟嘅第二个招式有名添啊仲要我唔会特登读个名字出嚟咯 喂 即刻查书即刻查本字典先喂你而家用紧咩招式 查边个体位啊 喂用紧几多成功力咁啊唔该晒即刻冇晒冇 当专要落嚟必定俾我打牌啊！ 必唔系三专要必定出嘢啊嘛！哎呀救命！我哋有够钟啊点啊？ 咪拜拜咯！ 我哋再倾个， 拜拜。